內地呢有一部講中越戰爭嘅戲叫做《芳華》，咁吸引咗大量當年參與越戰嘅老兵著埋軍服入場睇，咁仲有好多公安戒備，話防止老兵們呢反應過激。喂，其實我覺得呢使唔使咁驚呀？你估而家係搵啲八九文文嘅軍人睇六四紀錄片咩？嗱，咁讲啦，经过呢件事咧，即系你见到强国政权咁敏感，咁啊更加理解啦。讲人哋国家民主运动嘅逆权司机都要禁止上马兼埋河蟹啦。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大妈帽又叫做广场帽啊，系21世纪强国嘅优良产物。可以见到一班风华绝代嘅美女（括弧30至40年前）生括弧喺广场或者公园里面大声大声咁样播佢哋先中意嘅音乐，跳住只有强国大叔、大妈同埋白旗先识欣赏嘅舞蹈，果然体现我国伟大嘅文化水平啊！好希望第日嘅大型盛事奥运会开幕，以至到奥运比赛项目啊，都可以引入大妈舞，等世人啊都可以认识到我国伟大嘅舞蹈。哇！相信如果兰陵王再生，都会觉得佢嘅入阵曲都冇办法抗衡啊！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 生还者。好，翻到嚟第三节啦。嗱，第一、二节我哋就讲咗好多加拿大嘅情况啦。 翻翻嚟强国啦，系嘛？ 系啊，其实咧头先都想问嘅，其实喺加拿大有冇体会到或者见识到呢个大妈帽咧？ 有啊，不过就佢哋比较收敛，即系我哋都想去唱卡拉 OK 啊嘛。 系， 咁我啲一个细叔伯啦，咁样咁啊去唱卡拉 OK 咁样。咁咧嗰间嗰度嗰边就冇咁多好似 New Way 咁样嘅，即系咁大型嘅一间卡拉 OK 嘅， 冇嚟 New Way 唱好 K 啊， 冇 加州红越唱越穷， 佢哋系有啲嘢类似餐厅嗰啲咁嘅地方，咁啊有卡拉 OK 嘅呢个装备啦， 系 咁咧定时定候咧就可以，譬如话好似系逢星期四咁样咧，就可以唱卡拉 OK 嘅，咁我啲细叔伯就好兴奋咁样话星期四去啦。咁点知咧就俾一班大妈租咗包咗场，咁啊喺 成个卡拉 OK 俾人租咗场， 都唔系好出奇嘅，即系因为即系嗰边冇咩好做啊嘛，咁你一个星期先得一日咁样，咁人哋就包咗个场，仲要佢哋去两间都俾人包咗场，就两间都系一啲大妈喺度跳紧大妈舞，咁但系我比较欣赏嘅系咧。嗱，知道大妈舞冇问题嘅，即系一个你个人嘅一种活动兴趣，即系譬如。即假設先啦嚇，假設我同阿 Win 係好中意睇鹹片嘅咁樣，我哋匿埋喺一個私人地方睇鹹片冇問題噶嘛。咁佢哋喺嗰個地方 book 咗個場嚟跳大媽舞係冇問題嘅。咁我欣賞佢哋就係話咧，佢哋我喺未喺加拿大嘅一個公路啊公園，佢入邊好多公園。咁喺公園度未見過佢哋跳大媽舞，佢哋都識得喺一個自己私人嘅場合嗰度去跳大媽舞，咁我覺得 OK 嘅。 其實咧，所謂嘅广场舞啊，坦引言所讲，或者我哋 就系一个广场跳啊嘛。 我哋贬义嘅大妈舞啊，即系你点样去做，或者你点样去演绎你嘅爱好、你嘅娱乐，系喺唔阻住人嘅情况下，系冇任何 系冇问题啊，真 系 冇问题啊。 即系好似 MJ 其实唱歌咁难听，佢如果唔喺咪嗰度喺录节目嘅时候唱，喺屋企唱，其实我哋都唔会觉得有 問題。我难你老味啊！ 但系往往就要喺一啲大庭广众啊，或者喺一啲即系唔适合嘅地方去做一啲唔适合嘅事，就会令到人好反感咯。 即系我明你比喻嘅，即系啱啊！呢样嘢系啦，即系好多人就。即系唔识得收敛啦，咁但系我觉得我 OK 噶、 okay ， 即系同埋我都识睇时候嘅，即系我都唔会喺譬如有啲朋友结婚咁样，我唔会话喂我自己要高歌一曲啦，我唔会咁做噶嘛。咁、 okay、 但系即系嗰种譬如而家咧香港啊，见到最严重咧就系、是、西洋菜街，即系嗱，你话我对艺术有种自己嘅评价都咁讲噶啦。我真係睇唔明点解会西洋菜街会变成而家咁嘅样。即係我觉得两呢个课题有啲复杂下。即係喺嗰个行人专用区嗰度有啲艺术表演係应该容许嘅。咁但係呢嗰啲大妈舞嗰种你见到你有冇去睇过 啊？我有经过。 有啲好奇奇怪怪嘅阿叔阿姐喺嗰度搞到嗰度好似嗰啲60年代嘅舞厅嗰啲咁样咧，嗰种嘅妖艳程度，我觉得系有啲贬低咗嗰条街嗰种嘅艺术气息。 曾经我都有一啲想法，就觉得系咪应该我哋要包容咧， 嗱，即系等于头先 MJ 所讲嘅，我哋会包容一啲所谓嘅艺术表演， 系啦系啦， 系啦，即系我哋会包容。咁同样嘅情况下，我哋系咪应该都要包容呢啲咁嘅大妈舞、广场舞咧？但系会唔会系我哋嗰个品味嘅价值观啊，或者我哋？即系唔认同一样嘢，其实哇系我哋嘅问题，系周围好多人都认同咧、嗯。即系呢个会唔会系我哋出现问题？但系先不论听众系点样睇，我自己代表我自己嘅想法，我系唔认同。 嗯、 即系我会觉得啊，可能一啲涂鸦或者系一啲可能系喺步行街里边，即系西洋菜街里边做嘅一啲表演， 嗯、 即系我会接受嘅、嗯。即系唔知点解咯？会唔会即系所谓嘅歧视或者唔包容？ 非常唔认同添啊！我觉得艺术始终都会有佢嗰、那个、美感喺度嘅，嗰班大妈舞，即系我谂啊，大妈舞可能都有好多种啦。即系我喺西洋菜街见到啲大妈舞，真系令我睇唔到一种欣赏嘅角度啦、 嗯。 即系只系一种贬义。有时咧，我哋咪去旅行嘅，去泰国啊，都有类似嘅步行街，都有啲人喺度做表演啦、 嗯。 甚至譬如话我哋去外国咧，都有啲人喺度表演，嗰、嗯、种。嗰種城市嘅表演咧，某程度上有時會代表咗嗰個城市，俾遊客觀感嘅，係啦。咁但係如果譬如你想象下，有一個遊客嚟到香港，去到西洋菜街見識下本地嘅表演文化，見到呢一班大媽舞嘅時候、 嗯， 我真心覺得呢一班大媽舞係冇可能代表到香港。 嗱 ，MJ 咧就係用一個品味嘅角度去睇件事啦。咁、 嗯、 我先不論啦，每個人嘅鹹魚青菜各有所愛啊。咁我唔用品味啊、嗯，我就用一個最簡單嘅一個干唔干擾到人啦、啊嗯。即係譬如我假設。喺西洋菜街你表演魔术、 嗯、 或者表演一啲嘅比较就算你系一啲大陆以前嘅一啲国粹啊点样瞓喺度踢个花樽啊、嗯、或者点样、嗯、你唔影响到人冇、嗯、问题、嗯、我觉得成件事都仲可以姑且叫做冇问题、 嗯、 但你大妈舞本身就不停咁放一啲佢哋认可嘅音乐、 嗯 认同嘅音乐而逼我去接受逼我去听咁、 嗯、 我觉得正正就系个问题所在咯呢啲、 嗯、 音乐系佢哋可能好鍾意嘅或者我哋坦啦，咪前所讲嘅，而家最 hit 嘅广场舞音乐《小苹果》啊、 嗯， 或者最原民族风啊，啊讲到呢度啊 ，MJ 都想show 一个最原民族风俾唔知有冇啲听众听过，系欣赏嘅，可能会有人欣赏，但系唔欣赏嘅，你会觉得系好炒杂咯， 嗯、 即系会系好嘈吵，你会觉得系即系会系干扰到人咯。 有冇听过我哋咧有一集咧？我记得我哋讲过一个咩十大即系大陆最 hit 嘅歌曲啊， 颁奖咁样 系啊系啊，即系呢一首系其中一首经典嚟嘅。 系。 即系如果纯粹由一个音乐角度咧，嗰一首歌其实问题系不大嘅、 嗯， 即系 OK 嘅嗰种即系节奏啊，嗰种即系令人想跳舞嘅感觉啊，啲嘢都做到嘅。其实咧呢首歌有少少俾大妈舞影响到嘅，令到佢变得即系咁乞人憎啊。 嗯、 即系大妈舞佢其实最你讲得好啱啊，其中一个最大问题咧就系嗰种烦扰嘅程度啊，系啦，即系佢系真系唔会话识收敛下个声啊，完全唔理其他人喺西洋菜街都有咁嘅情况就系、是、喂，你侧边明明有人喺度不停唱歌。佢就正正摆正喺侧边，然后用最大嘅声斗大声咁样，咁系冇意思嘅。咁、去令到你去赶走你咁样一个霸道咁样啦。大家要、我哋要跳舞啊，我哋嘅声音要过去最大啊咁样。咁而令到呢首歌咧，都令到大家觉得咁乞人憎啊！ 即系我觉得咧，呢个亦都真真正正体现到一个中国文化嘅一个卑劣啊！ 嗯、 即系自己中意一样嘢，你唔可能去逼使人哋都去接受你嘅爱好噶嘛？亦、都有，但系你如果系一个公众嘅场合里面去不停去播放呢啲你自己觉得好听，但系人哋未必去欣赏嘅音乐嘅时候，就正正系烦扰住大众咯。喺、国内咧，亦都出现过好多呢啲所谓嘅大妈舞啊、广场舞同当地一啲居民嘅一啲嘅矛盾事件啦。咁、譬如喺过呢几年咧，有好多譬如本身听得最多嘅啊，呢、這个地段好好嘅，楼价好高嘅，就因为附近有个花园，有个公园或者有个广场，咁啊聚集咗一班人喺度跳广场舞，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咁嘈嘈嘈， 就令到佢 搞到楼价， 咁啊掂啦，咁佢真系要香港引入大妈舞啊！香港而家楼价咁疯癫， 系啊，即系真系会有咁嘅情况，咁啊亦都有啲人咧会采取啲咩 方法呢，即係先不论话会唔会令到楼价下跌先啦，就係你会系困扰㗎嘛。即係譬如假设啊 ,MJ 你有小朋友啊，或者你嗰日本身諗住聚精会神去处理啲嘢嘅。跟住突然间楼下就又系你什么善终最尾第冤差。咁你真系顶唔顺。咁啲人会点样处理呢，喺强国嘅野蛮文化底下呢，有人系咁样做嘅。泼水。 泼水。 泼水。报警系冇用嘅，警察嚟到都唔会帮佢处理。他们会采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这件事。譬如在屋企楼上泼水啦、就泼水泼下去啦。咁亦都呢、在国内淘宝呢亦都有发明了一个叫做逼停神器。咁呢个逼停神器呢就是利用一个超音波的技术。 咁劲。 咁呢就向住你的目标人群里面呢就发放好一个聚焦了一个音幕啊，一个声量啊。咁只有在那个你发射的地方嗰圈范围里面先听到嘅啫， 咁劲， 用一啲咁嘅技术， 听到点啊，嗡嗡声啊， 系好嗡咯，系啊，当然你睇下你播啲乜嘢啦， okay. 你可以播呢首最原民族风或者小苹果得，即系佢系用一个咁嘅叫逼停神器咧，系聚焦咗喺嗰个地方，等你啲人听唔到嘅音乐或者好嘈， 嘅叮当嘅道具嚟嘅， 系啊，即系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去制衡大妈舞啊，亦、 okay. 都有人讲过咧，地球人已经无法呢、這个， 系啊，佢哋好似真系去到边度都跳咁样， 系啊， 我好担心一样嘢，头先引言嘅时候。你咪类似讲话，即系八桥欣赏呢样嘢，我真系好担心有一日咧，自己变成欣赏大妈舞， 你都跳埋一份， 我真系惊啊！真系，即系会唔会有一日大，即系老咗唔知噶嘛？即系可能而家即系人越大咧，接受啲女仔嘅程度越嚟越高噶嘛？而家顶嗰啲大妈好傻噶咁样咧， 你 我真系大镬，真系大镬啊！ 其实如果大妈舞系一个社区会堂里边。或者一啲室内地方啊，里边我觉得冇问题嘅，即系等于有人会参加啲唱跳老舞啊， 系啊系啊， 唱一啲旧歌，我觉得完全冇问题。 你唔使啊，以前冇大妈舞嘅时候，我哋附近有啲公园咧、 啊， 都有班师奶啦，或者系一啲上年纪嘅公公婆婆之类啦， 耍太极啊， 舞 剑 系啊，舞剑啊，扇舞啊， 你唔会觉得有问题啊？ 冇问题啊，系 啊， 甚至有时咧，我有时有阵时去做司仪啊嘛。咁见到有啲社区活动呢都会请呢一班嘅嗰啲叫做咩街坊团体过嚟呢个表演，就可能表演佢扇舞，有啲仲几好睇嘅。我真係可以有时呢就定义呢一啲系一啲艺术啦，因为佢哋都系一班人好认真去练习一啲嘢。 嗱，广场舞都一班大妈好认真去跳一啲佢哋自己认可嘅入阵曲啊，兰陵王舞蹈噶。 佢哋咧，我而家可能可以有少可以咁样去分别啦。佢哋个意，佢哋嗰种表演嘅定义咧、就系呢一度嘅分别，就系、是、咧大妈舞入嗰个地方表演咧，佢系纯粹为自己开心嘅，佢唔理人哋点睇嘅。咁而你作为表演者啊，或者甚至系做节目都好啦、我哋除咗令到自己讲系觉得个自己讲得开心之外咧，好大程度要谂下观众嘅感受嘅，系啦。所以你个音量嘅大细啊，你个表演嘅美感啊，音乐啊，所有嘢咧、你都要因应观众去作出自己嘅调整，咁先为之表演。你唔系你即系呢个就系唱 K 同埋去红馆唱歌嘅分别啦，系啦，人哋会愿意去睇一个表演咁样啦。咁就算我譬如话嗰阵时去做司仪，嗰啲社区活动，嗰啲活动嘅团体咧，佢都会话特登去拣啲好靓嘅衫啊。佢哋就算净系耍剑，我对太极一啲兴趣都冇，咁闷嘅一样嘢，咁但系佢都会喺个短短三至五分钟表演度咧，你睇佢哋好用心去做一啲太极嘅动作。虽然可能而家班上咗年纪嘅人，咁你都觉得啊，呢个系一个表演嚟嘅，系、啊，我都因为呢一个三至五分钟嘅表演咧，我认识个太极，有啲活动都几得意，大家做个同一个动作咁样，都见到佢一个美感喺度，咁系一个完全唔同嘅嘢咯。 其实我哋有一个高层次嘅一啲嘅自私行为又好，或者系唔理人哋感受嘅行为又好，翻嚟现实里面香港啊，我记得喺2010年之前。我喺香港几乎应该系冇接触过呢啲所谓嘅大妈舞， 我直头想象唔到佢会嚟到香港， 系唔会有一个印象咩系大妈舞？但系喺呢三五年， 尤其是最近呢三年，真系见得太多太多。 咁冇办法啦，即系始终香港真系 已经被外星人入侵咗， 真系被强国人入侵咗噶。 系啊，嗱，我好似譬如有时跑步啊，喺啲公园啊，或者我跑最多喺呢个樱桃街公园，即系澳富盈花园、澳海城嗰度啊。哇，以前早三年冇人冇大妈舞嘅，而家跑步都会见到有一班大妈喺度跳舞、播行、开行音乐、缝晒机咁样。 播头先一首歌 会啊！有一次我同你喺石硖尾公园啊，白田村对面嗰度踢波，又系哇，又系缝晒机，播行晒音乐，又最原民族风小苹果咁样，哇！真系你会觉得系好骚扰咯。前一段时间仲有一单好讽刺嘅新闻嘅，应该系一两年前喺河南，有一班嘅打篮球嘅年青人啦，就租咗个场咁啊，谂住做一个篮球嘅比赛咁样啦。咁啊，点知去到球场嘅时候咧，就发现有一班大叔大妈就跳紧广场舞。咁呢班大叔大妈咧，就当然系歪理连连啦，就话俾你攞啊！你跳紧啱点点点就唔理你话 book 咗场又好点都好，咁最后就带嚟咗一轮嘅争执，咁啊已经好可幸庆幸系冇打起上嚟咯，咁啊揾警察公安啊公安嚟周旋咯、 okay. 即系会系即系一个篮球场或者一个足球场，球场本身就系因为踢波嘅、 啊、 或者打波嘅。咁、啊、如果冇人用嘅时候，当然你中意踩乌拉又好，中意斩鸡又好，乜都放狗又好，冇人理你、 嗯嗯。 但有人用嘅时候，你系咪应该尊重翻嗰个使用者咧？ 同埋 book 咗场噶嘛？ 系啊， 系咯、啊，即系你大家都唔好讲个使用权啦，即系唔好讲个功能嘅问题啦、嗯。你 book 咗场，你跳舞咁啊你恶啦，咁而家人哋 book 咗场噶喎。 系啊，咁的而且确引嚟你，我哋又回想翻啦，假设啊 MJ。我哋 book 咗喺个石硖尾公园踢波嘅，又好对手。去到球场嘅时候，发现有一班大妈度跳紧舞，赶极都唔走嘅。 真系黐线啊！真系黐线啊！真系要报警啊！呢啲 报警，跟住差人嚟到都会觉得，冇啊，冇办法咯、啊。 唔得，咁我哋 book 个场噶嘛。 咁而家香港嘅法律好啦，警察嚟到，咁警察都唔敢话，好似驱赶示威者咁，两个人清一个走啊嘛。 香港就好啲嘅，香港通常啦吓，嗰、啲都有个场地嘅。监管人员 咁，如果嗰班人赖死唔走，你都系对佢冇办法噶嘛？ 嗯， 都系一样，你唔会好似驱赶示威者咁，两个警察抬一个人走噶。 我希望见到香港就未到咁无赖啊、 嗯！ 香港咧，我哋以前踢波咧，有啲所谓街童啦、 啊， 即系有啲地方，譬如通州街公园咧、嗯，就出名难攞场嘅。咁、 难收场啦， 系啊，难收场啦，即系有啲人有啲好似类似系啲地踎啊，陀地咁样嘅人咧，喺、个场度咁啊，出名难收噶啦。咁但系都会讲啲道理，嗰啲所谓难收咧，可能都系即系踢多你阻多你15分钟啊，半个钟啊，同埋有个场监出嚟嘅时候咧，都会识收噶。 大家都系文明人，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会知道。 即系你话如果无赖到个地步话，喂场监嚟我又唔理，警察嚟我都唔理咁样。咁我觉得真係冇得搞喎、 啊。希望啦，咁嚟到今集节目嘅最后两分钟啦，即係寄予我哋香港真係即係呢啲咁嘅自私文化或者啲咁嘅恶劣嘅行为呢，野蛮嘅想法呢，真係唔好即係沾染喺香港嘅年青人或者香港嘅人嘅心目中裏面有咩想法囉。 呢、个喺我哋節目度我都尤其是我自己啦，我一路都係咁嘅心态嘅。我哋呢唔可以俾劣币驱逐良币嘅。我哋唔好以为人哋野蛮，我哋又跟埋一齐野蛮，人哋无赖，你跟埋一齐无赖。调返转我哋可能真係係辛苦嘅，但用10倍、100倍嘅努力去用一种理论嘅形式去教导返佢哋，喂咁我哋咁样去文明地解决问题先係正常嘅。 其实嚟到真係最后时间啦，真係劣币驱唔驱逐良币，有时真係要取决于自己嘅心态点样去平衡呢件事囉。好简单，有时大家过境啊、出关啊，好多有啲大陆人唔排队，呢、个始终到现在为止好咗，但系都好多唔排队嘅。咁、如果你真系认认真排队，可能要好长时间。咁、我或者有啲我身边嘅同事朋友都会讲：，大家都唔排队，不如我哋都唔排队，只要我排队嘅话，反而仲慢。咁大家都唔排，即系呢个就系所谓 MJ 所讲嘅劣币驱逐良币。呢、个就系要取决于大家点样睇成件事。可能系一时之快，因为个个都唔排咯、我排队。 因为我戇鳩，我蝕底，咁、不如大家都唔好排一齐逼埋佢啦。咁、就会出现咗一个咁嘅行为、或者咁嘅情况。 我哋就千祈唔好俾呢件事发生，千祈唔好俾呢一个、因为你一个人打尖，然后全民都去跟佢打尖咧，咁、就变成一个真系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就大家都去打尖啊嘛。咁、但系如果唔系，一个人嚟打尖，我哋十个人坚持喺度排队，系啦，就反而教导翻去打尖嘅人，喂，唔系，你都要排队噶，咁、就我哋可以捞翻淡佢啦。咁而家香港好多嘅情况啊，唔止排队啊，好多情况都发生紧呢一件事。咁大家咧，究竟受唔受得住？究竟仲有冇到香港嗰种 quality？ 有冇香港种核心价值咧？其实呢一度咧，就系我哋经常去同大家分享嗰样嘢。我哋系要保持住我哋嗰种 quality， 然后我哋去教翻佢哋，令到嗰啲嚟到香港嘅强国嘅朋友都变成香港嘅呢一种核心价值咧。咁我哋就 OK 啦。 最后寄语啦，希望我第日行过公园，行过西洋菜街嘅时候，唔会见到 MJ 同白琪喺度跳紧呢个广场舞，或者系欣赏紧呢个广场舞。 不过会唱歌嘅。 好，咁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 下次再见，拜拜。